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Hey, 各位欢迎光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位于北京上空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同样呢，这也是一档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好，我是代班 DJ 郭鹏，欢迎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留言栏来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把这些祝福送给你的爱人家人以及朋友啊。今天中午呢，继续是由我来陪伴你度过这样的一个小时的点歌的亲情的时光，也欢迎大家现在赶快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的公众号。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非常著名的王菲。有她的歌声呢，只要一响起来，你就会觉得天空都变了一副颜色，画面感极强，在你眼前有一幅画卷徐徐上升。今天呢，我们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带来的《又见炊烟》。在中午的时分，祝你有一个愉悦的好心情，来自于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首歌曲，在邓丽君演绎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有一种浓浓的小城出来的乡愁，而在王菲的笔下呢，是那种现代独立女性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和生命当中的一些理解。所以呢，不同的人在演唱一首歌曲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感受，而不同的人呢在想说自己的话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心境。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在中午的12点为你送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一周由我来为你送出你的心情和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隔壁家爱听歌的老爷爷，他说刚刚结束了一段10个月的感情，对方呢是一个我非常喜欢也非常用心的女生，但是到最后呢我们还是提出了分手。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充实也很开心，但是成熟的男人心里往往会考虑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吧。希望他以后找到自己合适的人，不要再沉浸在两个人的情绪当中。点一首胡彦斌的男人 KTV 来送给他，希望他能够一切都好。 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 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嘿，你好吗？欢迎在中午的12:1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郭鹏。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点点名吧。来，我们看到了玉，看到了圆圆 Cherry， 看到了今天的特洛伊，还有宋丽橙子 Mr. 白。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今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玉的留言。艾伦桑德安徒生说，我看这个 MV 的时候是6年级，而现在呢已经是即将中考的初三档了。当时在家里买到的第一台电脑上搜索到一首歌曲，看到了 MV 当中的场景，梦见自己以后有一些粉红色的少女心，也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来慢慢的施展。人生就是不断去变化的年轮，在不停的光彩之下，可能有无数的光环在映照着我。听着这首歌，仿佛回到了6年级无忧无虑的年纪，所以我今天想点播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彩虹的微笑》，来送给你。这首歌曲也希望在中午正在上班或者是正在吃饭的途中，你可以流露出会心的一笑。来听到的是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听见更多的时光和听见更多的声音，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欢迎来到你的故事我的歌。嘿，你好，我是郭鹏，在今天呢继续分享你的故事。这个时刻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留言栏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把这些祝福送给你的爱人、家人和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玉。玉说，我现在一边吃午饭一边工作一边听广播，我和我的爱人在一起已经有15年了，但是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周以上。上周他出差了，第一次出差工作，真心的不习惯他不在身边，但是我也为他而高兴，希望他在工作领域当中呢有更好的发展。我想告诉他，我会一直支持他，陪在他的身边，等孩子长大之后，我们在他第一次出差的地方再去走一走，一定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感觉。他想把一首《往后余生》来送给他的丈夫，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王二浪唱的这一首《往后余生》。今天呢，有一位朋友说，思盟有一种痛彻心扉，有一种撕心裂肺，海誓山盟，男人们真的可以这样吗？不要念出我的名字，我只想听这个世界上最悲情的歌。 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 后余生，来自于王二浪啊，这是来自于玉的点播。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基调和情绪呢，被音乐拉到一种有一点想去放纵自己思想的一种感觉。但是我跟你说，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有的时候呢，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它就会去抚慰你的心灵，或者去调动你的情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算是抚慰你心情的一首歌曲，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觉得算是要调动你情绪的一首歌了。 Luna 说，高中的时候呢，喜欢的女生前几天结婚了，高中的时候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呢就是蔡依林。毕业之后我们每年都会去聚会，也曾经开玩笑的说，如果30岁彼此还是单身，我们就在一起。但是呢，前2年我先结婚了，婚礼邀请他，他并没有去。如今他能嫁人，而且开心幸福的生活，其实我也非常欣慰。把这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来送给他，去祭奠一下我们那些青春的日子和当时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好了，那么下面这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来送给你。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真是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看着从彼此陌生到熟会是我们总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m f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或许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真的遇见 Mr. Right。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见习你没发现我 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三，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作为第三届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的当头炮，原创诗经音乐剧《诗经采薇》日前在天桥艺术中心迎来首演。采薇这个关于家国情怀的故事被首次呈现在了音乐剧的舞台上。《诗经采薇》来源于《诗经小雅》中的《采薇》一章，原诗当中讲述的是军人驻守边疆，以薇草寄托思乡之情的故事，音乐剧就是以此为背景。日本四季剧团的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已经在日本连续演出了36年，感动了无数的孩子和家庭。这部音乐剧的中文版将从今天开始在保利剧院演出，此后还将在国内50座城市进行100场巡回演出。宿敌小魔女是四季剧团原创音乐剧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有关生命、尊严、友情和勇气的故事。中文版宿敌小魔女由国际化顶尖制作团队倾情打造，在舞蹈、布景、服装、多媒体以及魔法效果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造，汇集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力求以老少皆宜的形式给孩子和成人带来爱的感动。2018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总决赛近日在北京凤凰中心落幕，从全球各赛区晋级总决赛的12位选手亮相总决赛舞台。经过激烈的对决，最终8号选手卢林夺得冠军桂冠，11号选手何丽夺得亚军，2号选手蒲子叶夺得季军。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九七四，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你好，欢迎光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位于北京上空，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同时呢，这也是一档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好，我是代班 DJ 郭鹏。在今天呢，欢迎你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来留言板，写下你自己想写的祝福和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当中的那些不为人知、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把这些祝福来送给你的爱人、家人和朋友。下半时段我们正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位小W 说想送一首歌给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啊，一个对凡事成熟世故而对感情单纯幼稚的一塌糊涂的人。今天阳光很好，低头浅笑，面颊微红的那一时刻应该是最美丽的时光吧，我想应该也可能是这样的哈。好了，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你，也送给你的那位朋友，希望你们在正好的阳光之下彼此抬头仰望，能有同样一片湛蓝色的天空在等待着你。来听到的是郭采洁和阿四，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开始。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摩天轮，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渊明谁倾听， 岁月为我的冷嘲热讽，

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 推开门离去， 她自言自语， 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 全程可以跟唱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宋冬野带来的莉莉安。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会勾起你那些尘封已久的回忆。至少呢，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的心中当中的一些心结，或者当时的一些情绪和这首歌来联系起来。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能量，有的时候它的能量密度太大，以至于呢你好像不得不跟着它走向另外一种感受当中。而我们中午的这档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就是希望你把这种心境和心情能够告诉我们。好了，再看到下面一首歌曲，我觉得和莉莉安有点相似之处啊，来看一看，这是来自于夜宵类的这样的一首点播。他说彼时啊，他在车上问我要不要嫁给他，敢不敢赌一把，错过就是永远，哼，当时错过了，所以如今他应该和新婚妻子在一起了吧。还记得那个时候离开西藏前见的最后一面，他变了不少，变得更好了。车里已经不再是我列表当中的那些歌曲，穿衣的风格也年轻了不少，手机壳头像也是情侣款，还养了一条狗。所以那一切的过往就当是梦一场吧，就当我从来没有去过西藏，就当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他。叶小乐要 点播的是来自于那英的梦一场，看看这首歌曲唤起了多少人曾经的梦境。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窗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这个时段。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那英的梦一场啊，听到了以后感觉不胜唏嘘。也欢迎你继续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下你自己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可能是最后一首歌曲了哈，来听听北茶的这个答案。北茶说，我喜欢了他三年，默默关注了他这三年当中的喜怒哀乐。在今年二月，我当成自己是他的一个朋友，在出现在他的世界当中，然后我就爱上了他，小心翼翼地爱着他的一切。我还记得那些时间，跟他分享了我的快乐、我的骄傲和我的难过。在今年四月，我鼓起勇气向他表白，他说，你在开玩笑吧？我说我是认真的。他说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我说我喜欢了你三年。所以他今天准备把这首《他说》来送给那个他喜欢但好像不喜欢他的女孩。爱别离，有的时候求爱不得也是一种心境，但是我觉得在音乐当中你可以把他们去做成最大公约数的化解。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Thank you.